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9号星期日，农历7月22，北京多云转小雨，29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克强主持，栗战书、王沪宁、赵乐际、韩正出席汪洋讲话。我国少数民族地区走上发展快车道，一批特色村寨焕发勃勃生机。 可可西里藏羚羊迁徙路径和区域逐年扩大，回迁数量稳步增加。东京残奥会第四个比赛日， 中国代表团收获11枚金牌， 继续领跑奖牌榜。外交部有关负责人就美国情报部门发布溯源调查报告发表谈话表示，报告毫无科学性和可信度，搞政治溯源没有出路。 俄罗斯防长表示，美军在撤离阿富汗时遗留大量精确制导武器和麻醉品。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 美国最近24小时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23万。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 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 中央民族工作会议8月27号到28号在北京召开，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准确把握和全面贯彻我们党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推动民族地区加快现代化建设步伐，提升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水平，防范化解民族领域风险隐患，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而团结奋斗。 李克强主持会议，栗战书、王沪宁、赵乐际、韩正出席会议，汪洋做总结讲话。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回顾党的百年历程，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强调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华民族共同体、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理念，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贯彻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积累了把握民族问题、做好民族工作的宝贵经验，形成了党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概括起来有以下方面： 一是必须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高度把握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统筹谋划和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二是必须把推动各民族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共同奋斗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重要任务， 促进各民族紧跟时代步伐，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三是必须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推动各民族坚定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四是必须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增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自豪感。五是必须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保证各民族共同当家作主，参与国家事务管理，保障各族群众合法权益。六是必须高举中华民族大团结旗帜，促进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七是必须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确保党中央政令畅通，确保国家法律法规实施， 支持各民族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发展，共同富裕。八是必须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使各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形成人心凝聚、团结奋进的强大精神纽带。九是必须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在理想、信念、情感、文化上的团结统一，守望相助，手足情深。十是必须坚持依法治理民族事务，推进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十一是必须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教育引导各民族继承和发扬爱国主义传统，自觉维护祖国统一、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十二是必须坚持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提升解决民族问题、做好民族工作的能力和水平。我们党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是党的民族工作理论和实践的智慧结晶，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根本遵循，全党必须完整、准确、全面把握和贯彻。 习近平强调，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维护各民族根本利益的必然要求。只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起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坚固思想长城，各民族共同维护好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才能有效抵御各种极端分裂思想的渗透颠覆，才能不断实现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才能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各民族根本利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只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才能有效应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民族领域可能发生的风险挑战，才能为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提供重要思想保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必然要求。只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才能增进各民族对中华民族的自觉认同，夯实我国民族关系发展的思想基础，推动中华民族成为认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强的命运共同体。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党的民族工作开创新局面的必然要求。只有顺应时代变化，按照增进共同性的方向改进民族工作，做到共同性和差异性的辩证统一，民族因素和区域因素的有机结合，才能把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做好、做细、做扎实。 习近平指出，党的民族工作创新发展，就是要坚持正确的、调整过时的，更好保障各民族群众合法权益，要正确把握共同性和差异性的关系，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是民族工作的重要原则，要正确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各民族意识的关系，引导各民族始终把中华民族利益放在首位，本民族意识要服从和服务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同时要在实现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整体利益进程中实现好各民族具体利益。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都不利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要正确把握中华文化和各民族文化的关系，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中华文化是主干，各民族文化是枝叶，根深干壮才能枝繁叶茂。要正确把握物质和精神的关系，要赋予所有改革发展以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以维护统一、反对分裂的意义，以改善民生、凝聚人心的意义，让中华民族共同体牢不可破。习近平强调，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纲，所有工作要向此聚焦。要全面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要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学习教育中深入总结我们党百年民族工作的成功经验，深化对我们党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重要思想的研究，加强现代文明教育，深入实施文明创建、公民道德建设、时代新人培育等工程，引导各族群众在思想观念、精神情趣、生活方式上向现代化迈进。要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尊重和保障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学习和使用。习近平指出，要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要完善差别化区域支持政策，支持民族地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提升自我发展能力。民族地区要立足资源禀赋、发展条件、比较优势等实际，找准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切入点和发力点。要加大对民族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产业结构调整支持力度，优化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不断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支持民族地区实现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促进农牧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牧民富裕富足。要完善沿边开发开放政策体系，深入推进固边兴边富民行动。 习近平强调，要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要充分考虑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实际，统筹城乡建设布局规划和公共服务资源配置，完善政策举措，营造环境氛围，逐步实现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要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着力深化内涵，丰富形式，创新方法。要构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常态化机制，纳入干部教育、党员教育、国民教育体系，搞好社会宣传教育。 习近平指出，要提升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要根据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实际，以公平公正为原则，突出区域化和精准性，更多针对特定地区、特殊问题、特别事项制定实施差别化区域支持政策。要依法保障各族群众合法权益，依法妥善处理涉民族因素的案事件，依法打击各类违法犯罪行为，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习近平强调，要坚决防范民族领域重大风险隐患，要守住意识形态阵地，积极稳妥处理涉民族因素的意识形态问题，持续肃清民族分裂、宗教极端思想流毒，要加强国际反恐合作，做好重点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海外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群体等的工作。 习近平指出，加强和完善党的全面领导，是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根本政治保证。各级党委要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牢记国之大者，认真履行主体责任，把党的领导贯穿民族工作全过程，形成党委统一领导、政府依法管理、统战部门牵头协调、民族工作部门履职尽责、各部门通力合作、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格局。要加强基层民族工作机构建设和民族工作力量，确保基层民族工作有效运转。要坚持新时代好干部标准，努力建设一支维护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态度特别坚决、明辨大是大非立场特别清醒、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行动特别坚定、热爱各族群众感情特别真挚的民族地区干部队伍，确保各级领导权掌握在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手中。 要更加重视、关心、爱护在条件艰苦地区工作的一线干部，吸引更多优秀人才。要重视培养和用好少数民族干部，对政治过硬、敢于担当的优秀少数民族干部要充分信任，委以重任。要加强民族地区基层政权建设，夯实基层基础，确保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到基层有人懂，民族工作在基层有人抓。 李克强在主持会议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了我们党民族工作百年光辉历程和历史成就，深入分析了当前党的民族工作面临的新形势，系统阐释了我们党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明确了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思想、战略目标、重点任务、政策举措，为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理论性，是党的治国方略在党的民族工作领域的集中体现。要认真学习领会，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结合本地本部门实际，抓好各项任务贯彻落实。汪洋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立意高远，思想深邃，科学回答了新时代民族工作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等重大问题，是党的民族工作实践的最新总结，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做好新时代民族工作的根本遵循。要完整准确全面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刻理解核心要义、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要从党的百年奋斗征程把握现阶段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和重要使命，深刻认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必然性、极端重要性和现实针对性，使之贯穿民族工作各领域全过程。各地区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好会议精神作为重要政治任务，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学习培训和宣传宣讲活动，结合实际研究制定实施意见，加强领导，压实责任，搞好协调，强化督查，把党中央的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等出席会议，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和分管民族工作负责同志，各计划单列市和自治州党委主要负责同志，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有关金融机构和企业、军队有关单位、有关研究机构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设分会场。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就民族工作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引领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不断创新发展，促进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成为新时代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生动写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到民族地区考察调研。今年以来，总书记的考察足迹已经遍及贵州、广西、青海、西藏四个民族地区。一个多月前，习近平总书记在西藏考察时强调， 我们56个民族是一个中华民族共同体，只要我们同心协力，只要我们搞好民族团结，只要我们跟着共产党走，只要我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一定能够如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辉煌的目标。 2014年5月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大论断。2016年10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启动民族团结一家亲和民族团结联谊活动，干部职工与各族基层群众结对认亲，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而对口援疆、对口援藏等更是留下了无数感人的故事。浙江省宁波市第一医院派往库车市人民医院的援疆医生周红林：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我们把党的恩惠、把党的好的政策带到新疆来。 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所在、力量所在、希望所在。2020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曾到宁夏吴忠市利通区金花园社区考察民族团结社区创建工作情况。金花园社区党委书记张丽萍： 依托我们的社区的十六子广场，我们打造了十六子微家、十六子家园，让各族居民群众都走出小家，融入到我们社区这个大家庭中来。 在广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思恩镇陈双村，壮族、汉族、毛南族等七个民族在这片土地上互帮互助，共同致富。苗族青年韦玉荣： 刚来的时候我们不会种甘蔗，当地群众就教我们怎么种，做房子啊，这边群众需要我们去提供一些经验的话，我们都是去互相帮助，大家就像一家人一样。 走进乡村看小康。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我国少数民族地区走上发展的快车道，一批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焕发勃勃生机。请听报道。 初秋的云南大理喜洲镇，一片片碧绿的稻田掩映在蓝天白云和青瓦白墙的白族民居间，形成了喜洲独有的田园牧歌式乡村景象。近年来，喜洲镇全面修缮改造古民居、古院落，以苍山洱海保护为核心，依托独特的田园风光、白族风情和历史文化资源，推进乡村振兴。喜洲镇副镇长张真元： 让游客来到这里，不仅可以看到世界一流的田园风光，还能感受到我们当地的民族文化。 西藏拉萨市墨竹工卡县工卡镇塔巴村通过开发塔巴陶瓷产业，不仅使已有1200多年历史的传统制陶技艺得到传承，还让村民们过上了小康生活。仅陶瓷一项，每户年收入可达10000多元。墨竹工卡县文旅局副局长袁瑜说，下一步将启动能工巧匠100家计划， 主要目的呢，就是从当地的农牧民群众中培养一批乡村实用人才，通过人才振兴来带动整个乡村振兴。 广西南宁南阳镇施后村古月坡是远近闻名的艺术村，除了南阳大鼓、壮族八音等本地特色的壮族传统民俗文化得到很好的传承，庭院音乐会、非遗音乐季等文艺活动也迎来了八方游客。内蒙古呼伦贝尔市鄂伦春自治旗多布库尔列民村依托鄂伦春民俗特色资源，建成了农业生态园、特色养殖区和民俗特色旅游景区，让这个原始村落华丽转变成了旅游小镇。多布库尔列民村党支部书记何泽成： 农民呢成了旅游的从业者，我们的农产品呢成了旅游商品，我们的农民呢也找到了新的出路。 更多内容请关注中国之声今天下午2点的特别直播，走进乡村看小康。 一年一度的可可西里藏羚羊大规模迁徙产崽近日结束，监测数据显示，近年来回迁藏羚羊数量稳步增长。总台央广记者周瑶报道。 今年5月2号，首批待产雌性藏羚羊通过青藏铁路、青藏公路动物通道向产崽地可可西里卓乃湖进发。7月上旬开始，结束产崽的雌性藏羚羊带领幼崽陆续返回原栖息地。长江源园区可可西里管理处五道梁保护站副站长噶玛英培介绍： 目前可可西里藏羚羊大规模迁徙已经结束，五道梁保护站记录藏羚羊有6185只，较去年增加233只。 藏羚羊迁徙是世界范围内最为气势恢宏的有蹄类动物大迁徙之一。国家动物博物馆副馆长、研究馆员张进硕表示，近年来随着保护力度的加大，藏羚羊种群数量正在稳步增加。 从上个世纪的八九十年代最低的时候3万5万，2021年国家林草局就发布，咱们国家的藏羚羊呢，目前的话已经超过了30万只。 本台消息，东京残奥会昨天进入第四个比赛日，中国残奥健儿再夺11枚金牌。游泳赛场，中国选手刘玉和周艳飞包揽女子150米个人混合泳 SM4 级金银牌，蔡丽文、王欣怡、李桂芝包揽女子100米仰泳 S11 级金银铜牌。乒乓球赛场，冯攀峰实现乒乓球男子单打3级残奥会4连冠，刘静摘得乒乓球女子单打1-2级金牌，同样完成4连冠伟业。田径赛场上，刘翠青和领跑员徐东林配合默契，以56秒25打破残奥会纪录的成绩蝉联金牌。刘丽以45米39的成绩获得男子投掷棒 F32级金牌，并将原世界纪录提高了8米多。此外，在举重、轮椅击剑、射箭等项目中，中国选手也继续摘金夺银。目前，中国代表团以30枚金牌、21枚银牌、26枚铜牌继续稳居金牌榜、奖牌榜首位。 外交部副部长马昭旭昨天接受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专访，就美国情报部门发布溯源调查报告发表谈话。他表示，中方始终支持并将继续积极参加科学溯源，但坚决反对搞政治溯源。我们再次正告美方，搞政治溯源没有出路，立即停止毒化国际溯源合作氛围，破坏全球团结抗疫的行径，回到科学溯源合作抗疫的正路上来。总台记者报道。 马昭旭指出，近日美国情报部门炮制所谓溯源问题调查报告，这份所谓报告是一份彻头彻尾的政治报告、虚假报告，毫无科学性和可信度。美方还发表声明，对中国进行污蔑攻击，中方表示坚决反对，已经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我们多次重申，新冠病毒溯源是一个复杂的科学问题，应该也只能由全球科学家合作开展研究，但美国罔顾科学和事实，执迷于政治操弄和情报溯源，他们拿不出任何真凭实据，却一再编造谎言，对中国进行抹黑指责。他们的目的就是借溯源问题向中国甩锅推责，散播政治病毒。美国动用情报部门搞溯源，本身就是将溯源问题政治化的铁证。 马昭旭表示，美方指责中国在溯源问题上不透明、不配合，这完全是睁眼说瞎话。中国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全球溯源科学合作，本着科学、开放、透明的原则，先后两次邀请世卫专家来华开展病毒溯源研究。今年初，国际和中国权威专家组成联合专家组，在华进行了为期28天的考察研究，并发布了中国世卫组织溯源联合研究报告，得出了权威、专业和科学的结论，为全球溯源合作打下良好基础。在溯源问题上，不透明、不负责、不合作的恰恰是美国。美方至今拒绝回应国际社会对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以及美国200多个海外生物实验基地等合理怀疑，试图掩盖真相、逃避责任。美国有责任和义务给全世界一个交代。马昭旭强调，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我们再次正告美方，搞政治溯源没有出路，立即停止毒化国际溯源合作氛围，破坏全球团结抗疫的行径，回到科学溯源合作抗疫的正路上来。 本台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通报，8月27号0点到24点，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1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0例，本土病例1例，在云南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0例，均为境外输入。截至8月27号24点，现有确诊病例1345例。 截至8月27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0亿1954万9000剂次。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的论坛会议活动基本确定，将举办5场高峰论坛、193场论坛会议和推介洽谈活动，有186位。